催人老，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，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，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。 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迎奇。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五，最近的北京除了闷热，雷雨也成了京城的常客，不管晴天雨天，随身带把伞还是有必要的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7度，最高气温34度，南风3到4级，天气多云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7到34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4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朝阳大兴在27到34度，丰台在27到33度，海淀在26到34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红龙湖鸟岛、怀柔生存岛在26到32度，百花山在26到33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：贪凉伤身，夏天要避五凉。一，要少吃生冷寒凉食物；二是忌用凉水冲脚；三是避免晚上在室外乘凉太久。若在凉的地方待太久呢，内收的阳气减少，自然影响第二天阳气生发。四是洗完澡不能马上进空调房；五是睡觉时电扇空调不能吹头部。有些人夏天睡一晚啊，早上起来脸就歪了，正是因为风扇对着单侧面部吹，局部受凉，引发了面瘫。又到了吃水果的旺季，市场上的水果真是应有尽有啊，教你几个秘诀，再也不怕挑到烂水果。选桃子呢，首先要闻香味儿，越香的桃子越甜。其次看凹槽，凹槽越深越甜。挑西瓜要看西瓜头，就是蒂头，若是直直的一条线呢就不能要，但如果是卷曲起来的，这样的西瓜就很甜。挑选山竹时应该挑中等偏小，捏起来比较软软的，用拇指和食指轻捏，能将果壳捏出前指印。如果外壳硬邦邦的就不要了。而挑葡萄呢，并不是果粒越紧密越好，反而适度松散的更值得买。夏天你最喜欢吃什么水果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春雨梦不休，你多情缠绵。